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一個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 係 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个面落去嗰、那个罩呢度喺个喺个热水度咁搓搓喺度碌两下咁一嘢倒出嚟 个面一定系咁煮一定系咁煮 唔可以多过一分钟 系系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噶一定 点解 咧因为本身系伊面嚟 系啦 烂噶会 因为伊面嚟噶嘛本身个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紧要淋得好紧要就唔 乖喎唔系讲少喎 你攞出嚟嗰、那个 我都觉得你攞督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還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面 咁 子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伏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啊那我刚才讲米兰站啦、 嗯、 米兰站当其实都不可以说当年好像很久其实 上市没多久。那当日上市都掀起就是哇一个热潮啦。 是啊。 超额好像还是超购王啦还是吗 一千倍。 系啦，超購王 應該一千倍。 咁大家都非常 buy 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嚇、嗯啊，賣二手袋， 嗯， 二手袋即係一定有人賣，又一定有人買，因為就香港多自由行嚇、啊，但係即係開頭你都知道米蘭站開頭個 target market 係港女啦，嗯、即係香港少女啦嚇，咁、嗯啊、跟住就到自由行啦嚇。嗯啊咁啊，一講到港女就好榮幸咧，我哋今日節目咧，即係終於請到一個揾到一個新嘅主持出嚟頂一滴啦，就唔使我成日對住一滴，係啦，我對住一滴已經去到一個想半死嘅階段。咁啊，阿 Jace 啊，一個少女，我唔敢講女，係一個少女。 你頭先講咗， 係啦，咁就嗱，大家就多多包涵，因為佢係冇股票底嘅。 嗯， 啊冇股票底嘅，咁、嗯、最主要都系因为即系点解搵个冇股票底嘅人去讲一啲嘅财经节目咧？ 嗯， 咁啊非常之简单嘅，因为搵唔到一个有股票底嘅人讲啊嘛，就系咁， 就 系咁简，就系咁简单，即系你要知道喺香港即系财经主持界嚟讲咧，就理论上得两个地方嘅啫，一个捞，一个系有线啦，吓、 嗯、 咁、啊、大家都唔够人嘅，嗰啲节目全部都唔够人嘅。近呢两年做得最好或者爆得最激嗰个就叫做梁心恩啦， 嗯， 啊、小炒王啦、嗯，因为即系佢本身就成日炒股票啦，吓、 嗯、 咁、啊、至于你话其他嗰两个台都唔够人，咁我哋呢啲咁嘅烂鬼网台就更加搵唔到人啦，就咁、是、简单、 啊。女仔咯，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我冇乜所谓啊，男仔定女仔都我自己个人就冇乜所谓，吓、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同一个冇经验唔识嘅人去做，亦都可能系一个新嘅突破，因为即系点解咧，我就 OK。因为就算你话系，譬如捞同埋有线咁样，有时拍我啲主持佢都唔识嘅，即其实差唔多，其实都唔系好识嘅，系啦，所以我都明嘅，咁、嗯、所以就试一试先咯，系咪？咁啊冇乜问题嘅，最主要呢啲节目其实我一个人可以搞掂晒，咁你做一个带领嘅角色已经 very OK 嘅啦、 嗯，好啊。 咁所以今日依第二节咧，我哋都会讲翻啲即系唔系咁 market 嘅嘢。咁啊，依个啱你讲，因为我哋今日讲下啲 化妝品嘅公司、香港化妝品公司最出名嘅兩間莎莎同埋卓越啦，係啦，兩間都係上市公司。你有冇去莎莎卓越買嘢 啊？有㗎，成日都會去㗎。 就係、是、咯，就係、是、因為佢哋成日都會去咯。 嗯， 買咩啊？ 買咩啊？其實好多嘢可以買㗎喎，因為佢好多濕濕碎碎嗰啲嘢嘅，即係因為你去個一般去啲公司嗰啲 counter 咧買嗰啲嘢就貴好多㗎嘛，但係佢嗰度係有好多啲入。本嘅比較可以話係啲細牌子啲嘅嘢咯， 係 咁啊，當然有化妝品嗰啲眼線啊、眼影啊、乜鬼嘢都有啦，咁啊，另外仲有啲美容紙啊嗰啲，跟住啲所以眼耳口鼻嗰啲嘢，所有嘢都齊噶啦，你身嘅任何部分嘢佢都有嘅咁樣咯。 但你知唔知其實佢哋有奶粉賣嘅？ 哎有啊，卓越好似多啲奶粉啊，跟住嘢食啊乜鬼都有，因為我都有去買。 有啲卓越已經係一間 shop 分開兩節嘅喎，你知唔知啊？一邊就真係化妝，一邊係賣零食嘅。 係啊係啊係啊，好大間噶嘛。跟住行入去入邊，通常都係好似超級市場咁樣噶嘛。 係 係係啊。 點解會變成咁樣咧？ 點解？ 即係你有冇諗過點解佢會一邊化妝品一邊零食？即係梗係化妝品嗰邊做唔成，做唔掂咧？ 其實唔係。 我都唔知點解嘅，真係講真，我唔係去考你啊。 唔係，其實佢應該唔係做唔成嘅，因為。好多人入去買化妝品，即係你唔計香港呢，其實自由行都好多人衝入去買㗎嘛，即係化妝品嗰啲嘢。咁跟住買埋雜貨啊，即係嘢食嗰啲咁，同埋呢啲都係一般你譬如你本地人又好，遊客都好，咁你點都要買㗎嘛，咁你咪入去買埋囉，順便。 係啦，因為我就同卓越嗰啲傾過㗎，我話喂尤其是我記得我 name 嗰陣時係荃灣嗰間。好似眾安街嗰間，有一次我去友善，阿 J 以前做友善嘅， 冇錯 ，OK 嚇，冇起你底啊， 應該唔會嘅，應該唔會， 應該唔會嘅，唔會嘅，你都離咗職唔係好耐嘅啫，應該唔記得咗噶啦，應該唔記得咗， 應該都仲未 delete 嘅啲片， 佢唔會 delete 嘅啲片，佢啲牛臭都唔會 delete 嘅友善，友善你知個 management 係幾咁奇特噶啦，咁就我嗰陣時都問過卓如，我話喂你荃灣嗰間點解側邊？一半化妝品一半零食嘅，因為化妝品做唔掂啊，先至，但個租約仲喺度，即係我嗰陣時咁諗嘅，租約仲喺度，咁即係焗住去賣零食。咁佢話唔係，正如你咁講嘅，係順便嘅， 係、 因為可能係荃灣唔係咁多自由行啊，佢話即係國內嘅人唔係咁多，咁所以咧咁大間 shop 淨係賣化妝品咧，好似嘥。咁但係荃灣裏邊咧一個好大嘅 market 就係零食嘅市場，係 啊， 咁所以佢話我本来諗住擺一個位係賣下啲零食嘅啫，點知就越做越旺，咁咪做咗半間 shop 嘅。 因為佢哋啲零食呢其實又唔知點解係比出面平啲嘅。零食啊嘢飲啊全部。 我話俾你聽點解比出面平啲，因為出面特別貴。 即其實唔係佢特別平， 唔係佢特別平，係啊，即係嗰壟斷嗰兩間係特別貴嘅，嚇、真係特別地貴得緊要。咁所以你任何人真係可以喺蘇城到喺日本攞個貨源翻嚟擺香港嘅話咧，點都會平佢哋。所以你咩感覺就係話，點解佢哋特別平嘅？因為真係佢哋係嗰兩間特別貴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呢樣嘢係卓越多啲咯，莎莎反而就唔係好多。 嗱，莎莎其實最早想引奶粉入嚟嘅。嗰陣時差唔多係五六年前，佢都同我傾過㗎。因為好機緣巧合地呢，我可以搵到條線呢，就攞啲奶粉入嚟香港嘅。咁佢機緣巧合地呢，就知道我有呢條線呢，就搵我傾過嘅。咁但係嗰陣時呢，可能佢礙於佢哋個發展啊，同埋嗰個形象嘅問題啊，佢就好似遲過卓越先至擺奶粉嘅。我冇記錯嘅話，佢係遲過卓越先擺奶粉，因為覺得就係話我都係做化妝品，如果我擺埋奶粉嘅話呢，雖然都係粉，就好似唔係咁好，咁所以停咗。但係見到卓越做咗呢，就發覺咦有料到喎、起碼你尖沙咀嗰啲莎莎卓越砰砰聲衝入去買奶粉喎，有人。咁所以跟住佢先至做返嘅。跟住佢先做返嘅。咁但係就個問題就係話，莎莎同卓越而家嗰個股票啦，講返啲股票，個股價嘅賣點呢、就唔喺個 business 裏面嘅。係派息嗰度嘅。佢派幾高息嘅兩間公司。真係做到佢第一節咁講，佢派八成出嚟咁滯嘅。 咁多。 係好犀利㗎，佢派得好犀利㗎。 但我成日都唔明一樣嘢喎，即係 OK 攞莎莎卓越嚟做例子，我諗佢最緊要喺個 expenditure 度就係個租金嘅問題。 嗱，莎莎卓越咧开头好 beginning 嗰阵时咧好叻嘅，佢唔会做旺嗰区嘅， 嗯， 即系佢唔会做人流嗰条街。 开头啊， 吓，即系譬如喺尖沙咀，佢唔会摆嘉陵威老道嘅， 嗯， 啊嗰阵时佢系摆嘉陵威老道侧边嘅侧边嘅，咁但系佢又真系确实做到一样嘢，佢摆条唔系咁旺嘅街，摆咗间莎莎喺度。佢会带到啲人流入嚟嗰条街嘅， 嗯， 呢样嘢佢真系做到嘅，佢真系得嘅。 喺好即系嗰阵时就当然系啦，因为正如头先阿 Jace 所讲嘅系，嗰阵时有好多嘅一啲细嘅 product 关于女仔嘅，例如指甲啊、眼影啊、眼线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实系佢哋嗰扎女仔咧就供过晒落去买嘅。而个人流咧 ，OK， 嗰阵时仍然都唔系，即系早要数就系六七年前嘅时期，就系唔系一大扎资啊，系咪嘅？系反而一扎学生嗰阵时， 因为 识捐窿捐啦嘛，所以你咪带到啲人 行多两条街嘛， 系啊，平啊嘛，同埋特别啊嘛，韩国嘢啊嘛， 系咯， 日本嘢啊嘛，咁但系你话去到而家就系话，喂，我见落去我真系有阵时唔明噶，你落去铜锣湾 OK， 以洛克。由铜锣湾广场二期一路行嗰条行到去 Sogo 嘅位置，你基本上应该有大约七至八间夹埋嘅莎莎同卓越喺度， 系 即系嗰条你，但系我哋都知道嗰条街嘅租金系贵到怕， 但你冇办法啦。开头嘅时候，莎莎同卓越都唔系咁短兵相接嘅时候咧，即系红磡嗰间，我唔记得莎莎同卓越嗰间，我好犀利，好鬼大间，喺横街窄巷咁样吓，咁啊嗰阵时就好唔同啦。嗰陣時就你有你做，我做，咁但係而家大家拍埋咗同一個 business model， 基本上跟一模一樣嘅，對於我嚟講，咁就唔同啦。咁我見到你喺 Sogo 側邊有一間，咁我唔可以冇噶，咁我一定要喺一間喺你側邊，咁，所以一間行咗去一啲嘅旺街嘅時候咧，就全部就攏埋一堆啦，就形成咗而家咁嘅困局啦。其實佢個租金嗰個壓力係有增冇減嘅， 嗯， 以前好輕嘅就佢哋喺。就喺尖沙咀啲偏啲嘅地方啊，嗰個租金好平嘅啫，又夠大。咁， 嗯， 但係而家唔得噶啦，而家租金貴好多。 個租金成本好高噶。 但我睇中環嗰啲都幾鬼多人嘅喎。 唔係，其實間間都多人嘅。你就算唔係你講旺角，佢一條西洋菜街嗰度都有成。都起碼有係啊，有咁多間，有莎莎，有翠月。其實你行兩步有一間喺前面，跟住有啲仲係兩層，即係上樓嗰啲大間啲嘅，有啲就地鋪咁樣啦。 嗰啲直頭打埋，因為以前就叫化妝品公司啦，而家就叫做藥妝啊嘛。 嗯， 藥妝個概念會唔會有少少似係日本嗰啲？ 直頭 係 啦，直頭絕對地係添啊！ 但係 七五九都搞緊呢樣嘢。 其實兩間係有啲唔同嘅，我唔知道可能係男仔或者男士係唔會咁留意呢樣嘢啦。咁但係因為女仔嚟講咧，兩間係有少少分別嘅。 即係藥妝同化妝品公司。 唔係莎莎同翠月其實有 係啊，有咩分別咧？ 有啲分別嘅，佢哋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咁樣講啦，卓越咧可能會係再平啲嘅啲嘢。 哦，係啊， 係。咁莎莎咧就好似会系比较走翻高啲啲嗰种嘅路线咁样嘅感觉嘅，系有嗰啲 product 系有唔同噶，其实佢哋。 哇！你唔讲真系唔知道。 系唔同噶，同埋入边有少即譬如莎莎入边有一啲引入咗一啲日本嘅嗰啲嘅牌子啦，嗰啲细 brand 嗰啲 line 啦，嗰啲开架式嘅牌子咧，其实卓越系冇噶，好多都冇，基本上卓越系冇嗰啲牌子嘅。 哦。 系啊，卓越会系杂乱啲嘅个感觉。莎莎就會係整齊啲，同埋好似靚仔啲咁樣嘅件事。 哦，咁啊，莎莎行咗去即係以前佐丹奴同布斯尼嗰個區分㗎喇喎。 嗯， 佐丹奴就高級咗啲，布斯尼就 cheap 啲咁樣喎。哦，我真係唔知喎，原來有咁樣啊， 有啲唔同。 原來係咁樣啊，唔怪得。 佢一講到係，我又開頭冇懷疑，但係印象係，因為你會見到嘅係莎莎嘅感覺係，至少佢個櫃咧，你會見到唔同嘅櫃噶嘛，佢會好確實地分明咧，嗰個櫃係嗰啲牌子 嘅。 但你見到卓越咧係 OK 當擺香 水。喂，咁樣莎莎行落去嘅話，咪變咗屈臣氏咁樣？ 屈臣氏啊，有啲似。 似。 其實佢同屈臣氏啲牌子咧，入邊有啲開架嗰啲咧係撞嘅。 哦，係啊，因為我成日去九龍塘啊屈臣氏， 就變曬好似藥妝咁樣啦，即係一個個架咁樣，一個個 counter 咁樣賣唔同牌子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哇，咁啊唔係好掂喎，莎莎唔係好 buy 喎呢啲。 但係 我寧願玩卓越嗰啲 cheap cheap 地喎。 但係佢有啲另外一啲牌子都未必係有嘅，同埋始終可能個感覺就係、是、屈臣氏啲人未必會入屈臣氏買住嘅，可能都係慣性就都係莎莎。 嗱，你為例啦，你咁揀，你會行入莎莎定係行入卓越嘅？如果你買嘢， 我會通常入莎莎。 咁莎莎又得喎， 唔係因為我想買嗰啲牌子咧，就係咁啱係莎莎嘅。咁如果你係睇牌子去區分咧，或者即係咁樣會易睇啲咯。同埋好多卓越其實冇噶，佢哋未必全部嘢撞噶，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噶。 因為我今日知道我開呢、這個化妝品咧，我都今日晏晝嘅時候都專登喺中環裏邊。行咗兩間莎莎，淨係兩間莎莎同兩間卓越，唔記得，總之我行過莎莎同卓越啦。 嗯， 就好鬼多人嘅， 好多啊！ 哇，多人都不得了。我又冇理由，因為我真係唔識化妝品啲牌子，即係我真係完全唔知邊只係好嘢，邊只係貴嘢，邊只 cheap 嘢，邊只平嘢。咁就嗱，卓越就係好多自由行嘅， 嗯， 係多到你唔信啊！哇，多到不得了啊！啲自由行國內人係、 啊、 即係。点讲呢系好难，就系咁讲啦，散收收嘅。 系啊， 我记得佢系一个嗰啲买嘢嗰啲篮咧，就摆咗好多支牙膏，唔系牙膏， 唇 膏咁样，咁啊一撇咁一堆咁样，跟住你又拉只手落去抄咁样。啊，你讲真又系，莎莎又好似多啲香港 OL 啲噃，卓越就多啲自由行，卓越就真好多大陆人，多到我真系顶唔住啊，真系。 系噶、 啊，如果你讲人流咧，就肯定系卓越。你从中华两家，我今日见咗两家，肯定就系卓越多人过莎莎嘅。 因为通常卓越咧都会捞埋啲药啊， 系 即系啲咩头痛药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莎莎咧就唔系间间都捞呢啲药，同埋会唔多、哦、卓越系多好多嘅，所以通常咧啲自由行啊就好中意去买药噶嘛，唔知嘅嚟到香港一定要买药噶啦。咁啊入埋去嘅时候咧，咁啊顺便买一大堆药咁走，即系譬如啲咩鹅立英啊之类嗰啲，好多佢都会买噶嘛。 哦，咁我就明白啦， 嗯， 咁就买莎莎啦，以后放弃卓越啦。 点解咧？ 个孖展会高啲咯。 嗱，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啦， 亲身化妆品， 亲身经历嚟嘅。O、OK、K， 落到卓越咧 ，O K， 你会买你买化妆品嘅时候啦 ，O K， 嗰个都会介绍你去买一啲咩化妆品啦。 咁好烦呢下嘢。 但系咧 ，O K， 我喺卓越嘅时候咧，佢嘅 product 上佢净系可以介绍到系咩？即系香水，跟住可能啲女仔保湿啊、面膜啊嗰啲咁嘅嘢。但我入到莎莎唔同啊，莎莎系咧。差不多是叫做类似一条龙的概念，就是说哦你想买化妆品 ,ok, 冇问题。我 你讲你个例子，你想买咩 妆品装身，唔其实是想买香水嘅 ,ok, 成件事。跟住 好啦 ,sell 好多嘢。 sell 好多嘢。跟住 sell 到去一样嘢呢，我告诉你好多女仔都会停咗落嚟 buy 嘅 ,ok, 健康减肥产品。 啊是啊。 一盒500-600蚊 真系。 你跟住呢 ,ok, 咁冇啦咁。我喺度嘅时候，你唔好买啦，呢啲嘢买嚟做咩啊？又嘥钱嘅 ，OK。但系 OK， 其实系个客咧落到去咧，你慢慢咧会有个动摇性喺度嘅，就系咦，好似得、哦，买一两盒试下，咁一盒可能假设啦699。 我成日嗱， 三盒就1399咁计。 呢再讲啦，即系 consumer behavior 啦。 嗯， 即系通常马佬都易动摇嘅、哦。 系咩？唔系女仔易动摇啲？ 女仔易动摇好多噶。 我觉得麻甩佬好易动摇啊，揈下揈下，哎呀，唔系啊，阿的哥，你整整啲忽咧就靓仔好多，咁你又真系几嚿水拎出去 嘅。佢唔会噶，佢应该点都唔会俾人动摇到 嘅。系 佢意志系非常之坚定，如果唔系都唔会维持呢、這个呢、這个样。 深信自己嘅样点搞，冇得搞嘅。 唔系佢深信自己好靓仔，所以系唔需要搞嘅。 通常唔系、哦，嗱，我又要咁谂，喺个投资价值，即系喺个长远个生意嗰个做法嚟讲。女仔我覺得係難動搖啲個噃， 唔 係 喎， 因為你譬如你入去，你係諗住買嗰個牌子買嗰樣嘢嘅話，佢點樣逼你，你都唔會改變噶嘛，係嘛？ 嗱，去到我可以咁樣講嘅，你去街市買餸喺女性嘅角度上，佢當然會計價計得好緊要，因為佢知道熟嗰個行情。但係當佢發覺有啲嘢係真係佢要 touch 到佢塊面、佢嘅肌膚所有嘢嘅性嘅時候， 肌膚 佢就唔完全唔介意去使幾多錢都抌出去。 但唔係我明白，好明白，女人錢係最易賺嘅呢、這個世界。 冇錯， 一係女人錢，一係細路仔錢係最易賺嘅、女人錢好易賺之餘，就係話你係咪咁容易 即係我 clear 啲咁講，就係話你本來有個 blending 嘅，你就係嗰個 blending、 嗯。 你本來冇嗰個 blending 嘅，我點推你都唔會走去嗰個 blending 嘅。我不嬲個感覺係咁樣嘅。 嗯， 原來唔係噶， 唔係噶， 原來唔係噶， 唔係噶， 咁容易嘅原來音 高。好容易噶。 係咩？因為男我就完全唔會俾人動搖到嘅。 男 我唔買，我係絕對唔會買嘅。 男始終係冇咁容易噶，女仔咧好容易嘅啫。即係譬如可能。譬如可能一心入去諗住買支唇膏啦，跟住如果有個人過嚟 sell 你啦，跟住又話啊呢樣嘢咩新啊乜嘢新啊，或者 面膜啦最興 面膜，咁可能都 面膜張感情好多嘅， 咁跟住係好容易會睇下嘅，或者同埋最容易就係咩咧？同你講有特價。 哦， 或者系唔知咩买一送一啊，买二送一啊，或者系两盒有平嗰啲咧，好容易中招噶。 哦，系啊， 系啊， 咁买莎莎又好啲、啊，买莎莎，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中意莎莎多啲嘅。 嗯， 我觉得莎莎个名喺大陆人嚟讲个认知程度系好高嘅。 系咩？ 莎莎系啦，高过卓越嘅，高过卓越嘅，即系对于即系高级少少嘅自由行客啦，系莎莎系高啲嘅。我问过好多人噶啦。 唔系咁，因为本身个感觉都系走嗰种嘅， 系啦，高级啲嘅路线。 系啊。 哦，咁买莎莎啦，以后。不因为两只我未买过嘅，从来都。 嗯。 股票啊，入我入好多，我都好少入去嘅，我好鬼怕，即系冲入啲女人堆嗰度，咩就斗拣嘢咁样嘅。 尤其是好多自由行啊。 系啦，中環嗰啲特別多自由行嘅咁、啊、如果你話搞，其實香港仲有冇藥妝嗰個市場嗰個 niche 去搞咧？做到阿幫阿七五九諗過， 嗯， 即係我實在太唔熟呢個 market， 所以我唔敢諗太多， 嗯， 嚇、啊，即係有冇即係藥妝？而家你咁講就係話沙沙行高檔啲，卓越行得 cheap cheap 地咁樣。 其實有噶，其實真係其實仲有 market 可以打。 其實你譬如你有好多龍城啊嗰啲都係噶嗰類噶。 龍城有另外一樣嘢啦。 哦，係啊。 龍城我自己唔中意去龍城嘅。 太多太亂。 好逼嘅其實龍城，同埋其實佢 逼咪好咯。 我唔中意咁逼嘅，其實係唔係真係咁多嘢買嘅啫？龍城反而 哦係啊， 係啊！如果你話相對起莎莎同翠，其實佢唔算太多嘢買，但係真係逼咯，同埋可能本身個名嘅問題啦，就唔知點解一開始個名就好似好出好咩咁樣。 係 係啦，咁但係 好男性化嘅名，原來賣女人嘢啊嘛，龍城 都唔知啊。但係佢嗰陣時一開嘅時候就唔知點解好似個名氣已經係好響好犀利咁樣啦。嗰開頭。开冇几耐咧，我都入去兜过下嘅，但系依家都唔会啦，因为其实都真系乱啊，同埋唔算多嘢卖，又逼。 可能已经俾莎莎翠月打散咗啦，龙城。 好唔同。 所以你冲入去，你冇运行噶喎，呢个市场。 如果药妆啊，咁但系可以嘅，不过要真系我自己觉得会系好似真系要抄到完全系日本嗰种咯。 或者你系攞到啲货一个 brand， 你系香港未有。 系。 咁咪真係唔易搞喎。 其實有㗎，其實都仲有啲日本嘅世界嗰啲牌子，香港係未有嘅。 但係你係 make sure， 如果你係開 retail 喺香港係做呢啲牌子，你 make sure 嗰個牌子係不停咁樣 sourcing 貨俾你喎。 咁又 你開一 斷得喎、 啊，你開一間咧又咁講，你開一間嘅話咧就可以定得到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個朋友啱啱結婚啦，佢老婆啦 ，OK， 其實嗰間 shop 咧喺樓上鋪嚟嘅 ，OK， 佢咧就嗰個人咧就每一個禮拜都要過去韓國，每兩個禮拜過去韓國一次啦，就攞一大扎嘅細嘅韓國 band 翻嚟賣嘅，咁其實好賣到錢嘅 ，and then 亦都好賺到錢嘅。個問題就話、是、你個貨源其實牽涉到佢就話你可唔可以集中曬啲人喺間鋪度，定係話你要打散曬成盤棋去唔同間鋪度啫嘛？ OK， 系啊，但系正如阿 Jace 所讲，系仲有得搞嘅，即系如果你俾我拣嘅话，我都系觉得你去翻等于点解我哋香港人咁中意去日本，即系喺日本嘅药房店嗰啲去买，即系无论化妆品又好，药又好，都系嗰句就系话你见落去，咦，系好似有啲唔同，有啲特别，你要做到呢个感觉咯 ，OK。咁等內地人就係熟悉就係嗰兩三隻牌子，但係調翻轉內地人其實落到莎莎或者卓越嘅時候咧，佢哋都願意去聽香港嘅 sales 去介紹一啲新嘅牌子，佢哋未接觸嘅牌子，而佢哋會去試嘅。 真係啊！ 真係噶，係啊！即係你要 touch 到，你要 touch 到嘅就係話，其實一樣嘅啫。呢班無論內地人又好，香港人又好，都係一樣嘅啫。女人就係 OK 幾樣嘢啫，靚、減肥。 就係呢幾樣嘢㗎，你 sell 到佢呢幾樣嘢就 OK 㗎啦。 你唔好咁貶低女性啦，你真係呢，你咁樣個心態係唔得㗎，阿迪，你知唔知啊？ 嗯， 嚇，仲有啲嘅女人。仲有啲我未發掘到，我發掘到我有一日揾你同一個節目講一講啦，好冇？嗯，咁、啊、因為兩間公司咧，即係沙同翠，我啱講，我就從來唔會買嘅，我亦都唔敢掂呢啲嘢，因為我係唔係好信佢哋個 earnings model 嘅，以後嘅未來嘅 earnings model。 嗯， 因為點解咧？即係其實沙拉卓越過去嗰兩年係賺咗好多奶粉錢嘅， 嗯， 係賺咗好多奶粉錢。咁而家你都知啦，即係限購啊，咁一日兩罐啊嗰啲咁樣。即係我唔估唔到佢。佢嚟緊嗰一年，佢個 earnings 會點樣啊？ 嗯、 即係可能限購對佢哋個影響都會幾大，加上就係其他水貨奶粉啊，嗯、即係未必係啲大陸人落嚟沙沙卓越買奶粉㗎嘛，喺、嗯、其他好多地方買到，對佢個影響有幾大？但係佢個過去嗰三年嗰個盈利就確實係幾靚仔嘅， 梗係啦， 每年十零廿個 percent 咁升嘅、 嗯， 無視租金壓力嘅可以咁講， 係啊， 嚇、嗯，咁、嗯、所以我。淨係計諗唔通佢第一競爭咁大，佢維唔維持到？第二冇咗奶粉呢樣嘢，佢有冇嗰個 drive 喺裏面嘅啫？ 佢競爭其實你又要咁樣諗返喎，唔大㗎喎，因為你成個 你咁講我明啦，唔大啱啦，因為沙沙同卓原來行緊兩樣嘢嚟嘅， 係啊， 嚇咁就唔係好大啦，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你哋街頭一個街頭一個街尾一定打到趴喺度㗎嘛。 我就算當你係當係佢哋兩個同一樣嘢都好，你要諗深化一層嘅係等於 Watsons 同萬寧一樣㗎嘛。其實佢兩個基本上已經戒曬成個 market 㗎嘛。 係。 咁你其實唔大㗎喎，喺佢哋兩個角度上嘅競爭性。因為唔係得一間，即係你得一個 choice 去揀㗎嘛。你唔係話出面有四五個 choice 揀嘛。而你話啲藥嘅喺出面藥房屋企銅鑼灣大把藥房啦，但你買唔到㗎嘛。嗰啲藥嘅係。咁你所以返轉頭講嘅就話我唔覺得佢哋競爭性大㗎喎、啊。 我咁你而家你咁講完我就唔覺得佢大啦，真係啦。因為佢揀開咗個 market, 有 segment 嘅。 嗯。 咁、啊、應該就 ok 喎。因為你知呢兩間公司其實上咗市之後就冇乜特別嘢新嘢搞過㗎。 系啊， 嗯、 即系佢唔会好多动作嘅每一年， 好多年嚟都系， 即系佢唔会失惊无神同你讲，好似以前盈利员咁样收购咗 Red Earth 翻嚟， 嗯， 即系佢唔会收购个牌子翻嚟嘅， 唔会， 吓佢净系做咗两间好叻嘅一样嘢，就系、是、我系做一个 middleman 喺香港卖嘢嘅啫， 系、嗯、 吓、啊、我唔会搞下 Sucedo 收咗间 Sucedo 翻嚟，佢一定唔会嘅， 嗯， 但呢样嘢就对股价好好嘅， 嗯， 因为做 retail 咧，即系十大死因之头三位一定有一样嘢。就你幫人賣買嘢咧，你買咗嗰個人翻嚟，嗱嗰樣嘢就必死嘅，咁多次都係死嘅。Wet Earth 就一個好嘅例子嚟嘅，嚇咁啊，所以就我，但係我對於兩間公司嘅興趣不大，因為買嚟收息嘅就好多人都係， 嗯， 即係買嚟收息，因為派差派七成幾噶嘛， 股價 八成咁滯， 股價亦都爆咗上去啦，即係由零九年講緊嘅係個自由行開始玩落去，咁玩到一基本上個租金嘅升值嘅壓力問題都已經玩到大了。 但如果你話買即係針對住自由行買股票嘅話咧，我寧願買金色股喎，係咪啊？ 我答唔到你喎。 你有冇入去買過啊？ 個問題係幾好跟個金價噶嘛？ 唔係㗎，金色股咧原來有個 pattern 喺度㗎。 咁但係新 我揾到個 pattern 啦。 揾到啦。 嗱。周大福又好，周生生都好，啊唔系周生生，周大福同埋六福都好啦、 嗯。 上半年咧必跌嘅、 嗯， 无论任何环境风吹雨打，佢一定跌嘅、 嗯。 下半年七月开始咧，地震佢都升嘅、 嗯， 一定嘅，三年都系咁样嘅。 唔质疑。 系啊，咁所以咧。啊！年頭而家開始年尾咧，你就唔好買呢兩隻啦。你到七月嘅時候咧，你眯埋隻眼買呢兩隻咧，失驚無神，佢哋真係升翻曬轉。 你係咪呢三年啊？ 係啊，三年啊。 因為我可以輕輕講到嘅，因為真真正正喺結婚嗰個事情上咧，好多旺嘅日子咧，呢三年嚟都係下半年。 係咪啊？唔關事啊。 好多日子都係啦，舊年已經1212122啦，玩緊嘅係。 係咩？ 一路都係嗰個 pattern 賴落去啫嘛。同埋你點解唔會揀呢？因為好多時喺年頭，因為你好少人會喺新年嗰段時間結婚嘅，即係你對於傳統上嚟講，跟住你就拉住埋個清明，咁你基本上唔會揀清明嗰月結婚嘅，亦都唔會揀7月14結婚嘅嗰月。 我話俾你聽，阿爹，我都問過呢個六福嘅， 咁係喺結婚裏面嘅龍鳳鴨嗰類呢、佔佢哋個 turnover 呢其實唔係太大。 咁買咩大 係自由行嘅。 鏈呀嗰啲呀。 係啦係自由行係最大嘅。自由行當然你話自由行買龍鳳鴨唔得咩得得得我催你我催你唔上嘅。 買乜都得。 買乜都得。但係呢因為莎莎呢就是一路升嘅個股價呢三年。即係得個升字呢我係最鬼憎呢啲股。因為你係高追。因為你係等跌呢就唔知等過幾時。咁但係啲珠寶股呢咁就真係呢個 pattern 呢即係如果嚟緊嗰年都係呢就上半年就唔好買。去到七月嘅時候呢你死都要衝返入去就係咁解。你見到個 pattern 咁樣上上落落嘅啫。但係你其實下半年對於金色股嚟講呢其實冇乜特別嘢㗎嘛。尤其是今年下半年就更加緊要啦。因為自由行真係縮咗㗎嘛。佢係靠六月嗰一陣咩中國大媽衝一陣咋嘛。跟住無以為繼㗎嘛。咁我諗住死得啦估計一陣上返曬㗎喎。所以風吹雨打都得㗎喎。沙沙啊卓越嗰啲唔同喎得個星字好煙悶㗎喎。除非你神咁早一一年一二年嗰陣時三四蚊買咗而家九蚊收囉如果唔係你冇嘢揀冇位揀。 咁樣一一一二大佬咪囉。 係囉我又估唔到佢可以撐到個業績㗎莎莎。莎莎因為佢想搞嘅好多嘢做係完全冇搞嘅話俾你聽。佢想買嗰啲嘢返嚟完全冇買嘅。因為佢都覺得莎莎就係莎莎佢想買嗰啲嘢就起另外起一條 business line 為主嘅。咁我係 agree 呢樣嘢嘅。咁但係就吸引唔到我囉兩隻都。從來未買過。莎莎翠我都從來一毫子都未幫襯過。非常之自豪咁同你講係未幫襯過莎莎翠。 女人嘢唔啱呀始終。 唔係佢都翠遇到好多男人嘢。 唔多呀、啊。 都多洗面嗰啲我見到成棚洗㗎喎洗到你頭都爛了。 唔係呀莎莎都有莎莎翠全部都有嘅你話男仔嗰啲。 係莎莎我唔係好敢行入去嘅。 點解呀因為全部粉紅色。 唔係莎莎啱啱講呀。又是喎莎莎全部粉紅色。 全部粉紅色㗎嘛。 點解搞到咁樣啲扮 Hello Kitty 仲何必呢 ?Lady 啲囉可能。 就係呢下奶嘢囉。你入莎莎我呢啲馬佬就想買馬佬嘢我唔知道有冇啦。咁你入到去全部都 OL 喎。即係香港為主㗎我覺得。真係嗰個分別幾大。好突兀㗎嘛我入到去。但係卓越唔同啦。卓越真係片過你入去即係片過你都始終可以衝到入去嘛。所以我係好少入莎莎我係會入卓越多啲。 企到門口都有驚啦。 係所以我今日入去探軍情呢我都係去卓越逗留嘅時間比較多啲。 有冇 secure 跟住你 冇。有成班自由行擺晒啲夾喺度我最記得擺晒啲夾喺度。跟住就一個個攬擺啲唇膏。一個個攬又唔知擺啲一樽樽唔知咩毒藥乜鬼嘢啦咁又抄跟住我睇住佢抄咁我冇買嘢啦我試探軍情啫。咁所以俾我感覺兩隻我都唔係好 secure, 我都唔係好鍾意買。我寧願等下年六月買六幅好過大幅好過。 OK, 喂時間差唔多啦喎。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繼續下個禮拜得。再下個禮拜我就唔得。 下個禮拜預一預告先睇下姚尊可唔可以幫我手都做少功課。因為琴晚呢你咪話我失咗鐘嘅即係我哋今日錄音嘅時間係四號星期二嚟㗎嘛。話說小弟琴晚就過咗澳門嘅。 又過澳門做咩 睇一睇啲賭場嘛。 點呀得唔得 可以下個禮拜去講成件事㗎。 咪你唔好下個禮拜你講先多唔多人先。 都 OK 㗎。 喂 ,11 月嗰个嘅赌博彩收益得喎 21%。 我想讲都 OK 嘅。11月 21%,12 月 我明白点解个博彩收益会升咗上去。我开始几明白。 你赌好多 啊冇嘅即係。 应该有份。 你搵。 你梗係有啦。 唔係啊即係你搵唔到300蚊嘅百家乐嘅时候你焗住都要赌1000蚊嘅百家乐㗎啦。 咁你可以唔去㗎嘛 但係。但係啲人係会咁觉得㗎嘛当你开7个庄嘅时候我梗係要摆8个庄同9个庄㗎啦。然之后嗰个一字长城镇成个城墙都系继续买落去㗎嘛。一样道理㗎嘛。 我始终都系说服唔到自己买澳门股。 唔係但我即係我解釋返嘅話我明白一啲嘢啦 ,ok, 咁我可以即係下個禮拜同你傾下偈嘅。 係我再講一講先俾多一分鐘我講。有興趣買102嘅朋友呢就留意一下唔好買住。留意住先啊唔好買住唔使急嘅啊唔使急。幾時買我會俾啲暗示你哋 ,ok? 咁平保可以留意一下。中國平保2319可以留意一下 2318囉。 係 2318。 2318係。2318。真係唔記得 number。 2318。 咁少真係。2318,2318係蒙牛嚟㗎，可以試下2318平保。咁嗱，我今日 Facebook 叫人買航運股，因為多哈會談，多哈有個會議。多哈個會議裏面呢冇嘢好講，淨係講貿易嘅啫。咁應該貿易嗰方面 OK， 咁對啲航運股應該有利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咁所以我話純粹小島怡情航運股就係個多哈會議嘅啫、多哈會談嘅啫，冇其他嘢嘅。 喂，問多少少，二三一八74喎。 係啊， 今日跌一蚊喎。 因為呢嗱，即係我另類啲咁講啦，二三一八好耐冇請我哋食飯，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契弟食飯。都三四年嘅，自從佢出咗事，即係温家寶嗰單嘢之後咧，佢都冇請我食飯。 掛住包餃子嗰單。 琴日就突然之間請我哋食飯。 係啊， 就送禮喎、以前送嗰啲嘢好鬼 cheap 嘅，今次送 OK 喎。 咩啊？ 即係一塊屏風啊，真係好靚嘅。 哦。 好細塊，你 唔貴重，好精緻。 唔係啦，唔貴重，好精緻 啦。 亦都有展示嘅 display 嘅功能價值喺度，係 有意欲 OK 咁樣 講。我覺得佢突然之間請翻我哋食飯咧，應該係有啲暗示喺度。留意一下2318啦。 好 ，OK， 好啦，時間差唔多， 好， 禮拜再見，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